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15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作为美台关系基石的台湾关系法上路已经40几年了，不过现在情势完全就不一样了，中国对台的野心勃勃，而且是增加非常的多。美国政坛他们现在吹起的是反中的风潮，美国的跨党派的议员也顺势他们调整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真的非常重要，他们端出的这一个台湾政策法。那台湾政策法它在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以17-5过关了，它被形容是有史以来美国对台的法案当中最重磅的一个法案，到底有什么样细节、什么样内容？我们稍后来看。不过你看哈啊，蓝营又来了哈，又在那边唱衰说啊，有人讲说台湾政策法哈，这个叫做挑衅中国，那也等同于是什么战争邀请书啊？不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就是国民党那一些人在讲的话。面对中共的威胁，他们天真的认为说啊，我卡他会归了去哈，安内我得没有危险嘛，我就神功护体了。不要傻了，毕竟我们来看非常鲜活的例子，现在正在上演当中，就是乌军的大反攻。乌克兰他就是因为坚持不向俄罗斯下跪，不向俄罗斯低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撑久了之后反攻的号角现在是势如破竹。稍后我们来看俄军现在究竟有多么的狼狈。而普丁在这个时候呢，他跟习近平会碰面齁，当然他也是有所图，他有一些东西想要要求，但是习近平他会帮普丁渡过难关吗？还是说呢，趁你病要你命，我再补踩一脚呢？稍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民党的立委郭国文。 主持人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亚太经济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各位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各位好，大家平安。 还有前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卓冠廷。 各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还有社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会加入讨论。我们今天要从美国的这个参议院他们通过台湾政策法要来看起。记不记得之前佩洛西访台湾的时候，那中共不是 keep put 吗？在台海还射了飞弹。但是呢，现在有评论显示是台湾政策法比佩洛西造成的这个震撼呐、还要再强10倍或者是100倍，因为这是一部最强的挺台法案。我们一起来看。好，最新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他们通过的台湾政策法到底有多么的重磅？因为它实质影响到两大块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外交上面，一个是军事的部分。志胜老师，我们先从军事的部分来看起齁。军事的领域的部分呢，他们说以这个 MNNA 盟友齁，就是说北约盟友的等同形式来对待台湾。他们会提供5年65亿美元无偿军援，那其中呢有45亿是他们军援给台湾的，有20亿呢你改借警免利啊，不用利息，是有21是可以贷款的。那包括呢要建立跟台湾的这个军事训练的合作机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以往军购啊军售案常常就是被拖延或是怎么样，好像不是那么顺利的部分，他说我们会优先处理台湾的军购的请求。来，我们先从这个军事领域来看，是代表什么样的遗憾？ 对，军事领域来看，其实这几个重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这个他现在用的用词叫做等同非北约主要盟友国家。什么叫非北约主要盟友国家？就他这样讲太抽象，简单讲几个例子吧。日本、韩国、澳洲都不是北约国家，但是都是被美国认定是非北约的主要盟友国家。今天把台湾加进去，基本上就可以想象未来美国在对于这些国家过去提供的相关的资源，本来有些东西只能卖给北约国家以及非北约主要盟友国家的武器资源等等，现在台湾纳进去了也可以卖给台湾。当然了，讲的比较夸张，像譬如说卖日本的 F-35B。譬如说之前比较具有这种所谓源头打击能力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这些东西如果在这个架构之下本来是要不能卖给台湾的，那现在都可以都做到这个突破，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那你要卖，有时候台湾的军购的这个金额每年的预算有限啊，美国说我给你我给你。所以刚才讲那个5年45+20的那个总共65亿美元，就让你台湾有更充裕的资金能够加速军购跟这个所谓的军事更新建设的过程。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在这个部分基本上在我看来已经突破了。 发一下借阅条码就能借还书，但看看手机 APP 显示一点马上跳出。 原来 这个中美三公报里面817公报里面讲说啊，只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啦，而且金额要逐渐少这种的一个框架，等于是美国现在看到北京的威胁之后，在军事上把台湾视为是一个非主要的非北约的主要盟国，把你视为是一个军事的盟国关系，而在这个盟国关系之下，他愿意提供你更多可能超越原来817所限制的武器当中的这样的框架，而这些过程当然都会对台湾，不管是想说我们这样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不管是要在这个所谓的新的武器的建制上面，都会来到有更加速的一个效果，这个是在军事上面哦。而且这军事上面什么效果，为什么中国这么生气哦？就是因为当年中美建交，邓小平提出三个条件，叫做跟台湾的话叫做断交、废约、撤军，哦，这个外交等下再来讲。那废约撤军什么？以前有个台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废约之后，台美之间就没有那个军事同盟关系。你现在美国主动用国内法把台湾纳入非北约主要国家，那不就是一个准军事同盟关系吗？我们看到这种史无前例的突破，基本上已经完全超越1979年台湾关系法像那样子的一个架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台美在这一次的台湾政策法之后变成一个准盟邦关系，还不只是国与国，准盟邦关系，从军事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好，准盟邦关系，我们另外一块，我们从外交来看，冠廷我先请教，外交领域的这一个部分呢，有提到的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啦，他希望说啊，那驻美代表是什么，哪个国家驻美呢，那写清楚嘛，台湾代表处。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当然他们自己当局也有一些想法啦，啊，那不然我们就改建议案好了，可以这样建议，那你要不要采齁，那我就让这个官方有更多的这个权利。可是呢，这个 AIT 的处长的任命然后比照驻外大使的提名，然后呢称呼也就改了齁，希望不要做什么啊什么 AIT 处长，我就改就代表齁，比较直接啦齁，那这就是等同于是用邦交国，那就是准邦交国的关系咯，是不是？ 贵啊，其实齁，这整个台湾政策法里面我简单归纳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刚才志胜老师讲的，我们变成是准军事同盟。第二个重点就是贵阳你刚才讲的，我们本来是台北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虽然后来因为参议院里面议员大家认为说好啦不要这么极端，改成建议案，可是这也变成是让台湾跟美国关系变准官方关系。第三个部分是过去美国是严格限制任何的公家的机关或者是公开的场合中华民国的国旗或中华民国的国号会秀出来，所以主权的象征在这次台湾政策法里面也有提到。第四个我觉得更特别，但是大家比较鲜少提及，在这次台湾政策法里面是也点到哦，以后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比照泰国模式。泰国模式是什么？就是台美的军事训练的合作。这个时候台湾政策法把它更加的明确化，我可以这样子讲，这一次的台湾政策法就是中美防御条约起死回生加上更新的一个条例。那这个法呢，我们真的去看它条文的内容，我们都是看新闻讲嘛，我实际去查了条文内容，哇，真的比新闻写的还要精彩，还要挺台湾，还要对抗中国。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我截录了几个章节齁，它总共呢很多页 ,107 页，那九大章节，我们看其中第二章节。第二章节呢是在讲什么部分？第二章节呢是在讲说美台防御合作伙伴关系。那我讲几个部分就好。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大家有提到的整个对于台湾的资金的资源的部分。我们到底是借钱的还是提供？我跟大家讲这很有趣。两个部分都有。第一个部分是呢借钱的部分。它总共呢要提供了我们军事融资20亿美元。好，要借钱要还嘛。但是第二个更精彩，对台湾直接拨款哦，我只摘要部分。而且明确到每一年给台湾多少钱，很明确。龟啊你看哦 ,2023 年给多少钱，给2亿5千万美元。 那我就喝台机。 2024! 不是你要让我买武器然后说你里面开机。 我等一下 讲。我没有理啊， 这更精彩。7亿5千万 ,2024,2025 更多 ,15 亿美元 ,2026,20亿美元总共45亿美元拨款给台湾。我去看的他条文的内容还有一个美感。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说齁，这个钱啊，台湾说真的，这个背后是 OS， 是我讲的啊。台湾不一定缺钱，可是台湾啊，是如果有一天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缺军事设施啊，缺武器啊，他有个弹数，你知道写什么吗？他写说齁，也可以拨款给国务院啊，以执行协防台湾的计划。这一句话我问了几个国防部的内部的人员啊，他们的解读是这句话就是，如果有一天台海发生万一， 他们这笔经费直接拨到国务院，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他们的军事武器送来台湾？这个价值就来了，45亿美元的价值，不管是钱还是军力，直接来支援台湾。所以这个是明确写到法条里面的。再来哦，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你知道美国有非常多旧的一些武器要汰换，对不对？这个台湾政策法里面，你知道怎么写吗？他说优先哦，强调是优先哦，把让那个转让台湾超额的国防物品。就是他们用剩的啦，还是说准备要汰换掉的啦？但美国是全世界， 因为他们一直在更新啊，他们的 weapon 都是最新的、 他们的15年前、20年前的武器对台湾都是很先进的啦、打中国都绰绰有余，或抵港中国都绰绰有余啦。所以呢，他直接写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法案通过、他要求、总统啊要定个5年计划，怎么把这一些那个国防物品啊转让给台湾，够明确吧？这是第二章节，我今天因为里面非常多，我讲两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三章节，第三章节讲什么？他直接明确写哦，反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跟影响。里面讲什么？中国对于台湾连经济的控制、经济的这种所有的这些控制，他都要做来帮忙。那里面怎么写？他写说哦，中共啊以经济胁迫为目标啊，提供我们实体的援助，所以啊。它里面就是明确的指出会挺台湾免于受到中共经济的压迫。所以这个法案这样够具体了吧？所以接下去大家最关心是其程啊。我简单讲一下，现在有非常乐观的一些专家学者有一些乐观的想法，认为说可能会超快，会超音速般的过。为什么？我们回到2020年。2020年当时台北法案定的立法其程，它在川普政府的时候，2019年5月23号贾德纳跟其他参议员提案了之后，在9月份过了4个月，参议院的外委会一致通过之后呢，通过台北法案，到了3月份2020年3月的时候，众议院415票全数赞成，零票反对。台北法案这个部分，众议院有一些法条的内容跟参议院版本有不同，修改完之后再送回参议院去审，通过台北法案。最后川普在3月26号签署。好，这个要给大家参考的意义是什么？是如果依照这个时程啊来做参考依据，我们这一次的2022年的台湾政策法会多快完成？我跟大家报告，现在很多国际的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一切顺利，因为11月美国的众议院要改选，他们整个其中选举，所以如果乐观一点讲，因为挺台法案对于美国自己不管共和党民主党选举也有帮助，因为挺台是主流，很有可能会在选前就通过，那就是一个月内快速通过。简单来讲，最乐观的版本是一个月内会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前。为什么我这样讲？我有所本。我们看哦，2022年4月，就这今年4月份的时候，参议院的外委会的梅南德兹主席跟共和党的参议员葛兰姆来台湾，4月来对不对？回到美国过2个月，6月份直接提出了这个法案，台湾政策法。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两天，外委会17-5无废票悬殊的比数通过。我跟大家报告哦，美国的参议院的外委会22席里面11席共和党 ,11 席民主党，最后是17-5，代表是跨党派的共识压倒性的通过。我们预期，现在接下去是我们的预期，参议院假设大会顺利通过，然后如果有一些调整再回到众议院大会通过，然后就送到总统的办公桌前面，就有三个选择：签署、否决或10天后正式自动的生效。而这个进度最乐观的版本，就是在众议院的改选其中选举权很有可能真的拜登有可能签署，而且顺利的通过。 那个时序是11月嘛，齁，我们进一步来看，静平哥我要先请教齁，我先念一下有一些偏蓝的齁泛蓝人士他们在说些什么齁，等一下跟你请教。我就想说当这个台湾政策法过关啦齁，因为现在是在外交委员会，他后面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是我就想说吴思怀应该会有高见，果不其然齁，立刻就发现了齁，他讲说即便这个法案通过啊齁，到总统签署再等到实际的执行遥遥无期，刚刚跟冠廷讲的不太一样，遥遥无期，他说台湾不要未谋其利先受其害。那么前外交官介文吉动了也是够冰冻，他说这个其实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啊，然后他就说恐怕会刺激到两岸的敏感神经。好，来接着再看的是杨永明，他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他之前也是新闻局长嘛， 对不对？ 马英九时代的国安会副秘书。 哦，好，来，我们看他哈，他说这个法案其实就是台湾实质承认代理战争的法案。有点不太理解他说什么，他意思是说感觉上是美国直接军事接管台湾，他大概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齁。那前立委郭正亮，大家也知道他现在的言论比较不是那么绿齁，来一公齁，这个法案等同于宣告美国不会出兵来援助台湾。他说不会出兵来，因为他出的是 武器啦， 他的论调是这样。詹江村比较夸张齁，詹江村是什么，这个是就是说也是桃园的议员嘛，詹江村村长他说，民进党现在变本加厉的在刺激中国，真的不想被打回石器时代，也不想要成为乌克兰的难民。他说每天睡觉都没有冷气的帐篷，他不想要回到那样的状况，所以他说拜托台湾人不要再犯了，这是他的说法。那静平哥我请教，所以蓝营整体来讲是说不欢迎这个法案吗？ 不会啊，蓝营，我看那个今天报纸和昨天的反应，蓝营的立委就跟这个除了像少数像吴思怀那个委员，还有其他的那个大部分的区域的立委啊，还有包括这个民进党立委、朝野立委都表示欢迎啊，国民党中央也是表示欢迎的态度啊。 嗯， 其实在美国通过了这个 TPA 啊，台湾简称台湾政策法案，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不是操之在我们自己。你要说台湾方面如何去游说，或者是如何去想办法让美国参众两院都能够一致通过，然后文字内容都一模一样，然后到时候在拜登的白宫桌上让拜登可以签署，都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更何况在这个新闻这次通过之前，以17-5压倒性通过之前，也有报道提到说美国的这个白宫部分的官员会对一些条文里面一些内容条文产这个表示忧虑。 嗯， 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啊，或者是其他的几个这个白宫的相关的官员都会有一些表示一些可以跟这个参众两院讨论，但是他们就不会发表相关的评论，因为以示于对这个美国国会的尊重。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间当然有一些敏感的东西，难怪美国的这个中国驻美国华府的这个大使秦刚会跳脚，然后在那边 keep 噗噗。 欸，可是有没有发现他跳他的，可是美国跨党派的这些国的差别哦。 他越中国的反应越大，代表美国人会认为这个是做对的。 嗯， 因为美国的就算是民主共和两党有一些对于这个政策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观点有一些分歧，但起码对外对于这个美国的利益以及对于美国国家的这个安全战略啊等等大环境，他们还倒是蛮一致的，不会因为中国有任何的动作就产生太大的改变，或者是对中国的态度反而变成示弱。 嗯， 那拉回来你说在蓝营国民党的部分，当然有些人的想法或许会从站在和平的角度，或者是希望和平 啊，站在和平的角度， 我说和平的角度是喜欢比较希望说不要从战争的角度去思考，他可能 不是，我跟你讲要不要打都不是操作在我，都不是台湾的意志， 这没错， 因为那个都是要看对岸，对岸就是一直不断的他们在增强他们的军备啊， 就像这个 TPE 也是一样啊，然后要不要打的确也是一样，但是荣获就是比不少的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可能或许是比较我们在讲一般俗称，你如果说鹰派跟鸽派的话，属于就是比较鸽派的想法，所以你看到吴思怀委员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人等他们的一些发表的看法，他可能就是会担心或怎么样，或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效果，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不影响，我觉得还是有其他人会觉得，哎，这个 TB 我们用平常心看待啊。刚刚其实冠廷兄不是讲了很多，不管是冠廷兄讲的还是智仁老师说的45亿元还是65亿元，今天的新闻那个45亿元已经衍生到已经有华府的一些人士在讨论说，哎，像美军那个之前不要的 LCS 这个滨海战斗舰自由号系列那些，美国是因为花了太多钱了， 因为就你以往跑这么多军事， 他们不想再研发 了，军事官的这个尝试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你是欢迎的吧？ 像这种东西，对，给如果是45亿美元，他那个给你的话，他而且不要跟你收钱，那我想要， 对， 本来我们以前想买。后来就有一些人说啊，那个可能很多问题，老美都不要了。然后，可是如果人家可以借由这样的法案完全提供给你，以前我们都是看美国提供很多的军援，我不是说军售，台湾是军售，对菲律宾是军援，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不跟菲律宾要钱。那如果像 LCS 滨海战斗自由舰可以给我们，不要说个4-5艘、6艘啊，给我们2艘，我就觉得很偷笑，而且完全不用收钱的话，虽然后勤保养要我们自己付钱或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些东西。那所以我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军援，再加上它里面有说台美军事交流的训练跟定期化。 那是会法制化、欸、比如说包括环太平洋军演，还有美国，你看到他动不动就跟这个韩国有一些以卫自由卫士的这个军演，跟菲律宾有肩并肩的军演，跟日本有这样的一个定期军演，如果跟台湾也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话，今天有一个外交杂志做一个，我做一个总结，他说五年内美国必须加强保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力道，这是一个机会。嗯， 好，来，志胜老师， 我想补充一下，然后刚金明兄讲的没有错啊，就说基本上蓝营有很多人是乐观其成，可是像吴思怀这种言论，他 而且不是重点，他是退将哎、欸， 对他基本上应该是国防专业，他既然讲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嗯、哦，那更不用讲，这是一个什么战争邀请书那一类的说法，嗯、我想那个不叫做期待和平，那个叫祈求和平。嗯，你是跟人家摇尾乞怜，跟谁？跟中国。嗯，要搞清楚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 TPP 的通过，原因还不是在于北京这一段时间，特别这几年来对台湾穷兵黩武、文攻武吓的力道不断的加强。当今天中国对台湾霸凌到连美国都看不下去，美国国内才会有这么大的共识。刚刚冠霖讲到，不分党派、不分参众议院，他有这么大要去通过这样子一个，等于颠覆台美。美中台是过去40年来关系这样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法案。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中国霸凌的太超过了嘛。那怎么会还会有人觉得是战争邀请书呢？是谁在发动战争？而且我觉得那个叫村长是不是？那讲的更夸张了，他不希望跟乌克兰一样住帐篷。是谁打谁？今天如果造成台海会有战事，不是中国发生的吗？ 对啊， 你不是应该去谴责中国？你怎么可以对我们这样实施这种战事的做法呢？ 伊就是讲卖给伊气球啦，你当作卖给伊气球，伊就袂怕。但是他实力到了时候，他想打你，他就打你 对啊，他想统一你，不管你要不要自家、嗯，他就是要统一你。白皮书也好，习武典也好，他就是要统一你。你不接受统一，我就跟你怕他打到你统一为止、嗯，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这种逻辑、这种论述哈，我觉得难怪北京老是觉得说，嗯，我老行仔仔，因为里面有同路人可以做这样的支持跟来做内应的一个状况嘛。 当这个法案哈，他。准备要过关之前，9月9号联合报的社论就写了，我们看他的大标题，他说台湾政策法貌似友善，但部分条文暗藏凶险。有过来啊齁。那这一个呢，刚说什么战争邀请书齁，其实是陈国祥大概克林伯沙灾啊，他是前中央社的董事长，也就是改朝换代之后他还死不赖在那个位置上不走的那一个人、 啊。现在人在香港啊。 好，然后呢他就讲说，哎呀齁，我的观点，他就写了一个投书齁，结果风传媒就把他登上来了齁，他说哎呀，台湾政策法不要变成一份战争邀请书、哦、当然村长他讲的是比较夸张、哦、他说什么啊，会打回石器时代啊，他很想要吹冷气啊，不想要弄什么野战帐篷啊等等的。吴思怀的部分齁、哦、来委员让你评论一下立院的同袍。因为吴思怀他是这样啦，之前记不记得在金门那个无人机来的时候，阿姨的公啊齁，我们应该想办法，应该要打下来的啊，真的打下来之后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说打下来就打下来。伊就是对于老共齁、哦、永远都有他的不同的想法。而且因为他曾经也到这个对岸去，比方说听讯啊齁、嗯、去唱中国的国歌啊，他又讲啦，啊你其实签完之后遥遥无期，而且呢台湾不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你怎么看？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徒生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就像乘法，加倍考验；就像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Save the king。 英国新国王查尔斯三世不止继承王位和头衔，连女王留下了大约3.7亿英镑，大约新台币132亿遗产，也将由他全数收入囊中，外加一支女王的金积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 The Duchy of Lancaster, almost 45,000 acres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al, 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England and Wales, owned on behalf of the Queen. The duchy comprises around $710 million. 身价一系飙涨，另外女王私藏传家宝，包含名画、珠宝、城堡，价值多少基本上是秘密。因此，这次实际获得的资产将是天文数字。 King Charles will not have to pay inheritance tax on the Duchy of Lancaster estate he inherited from the Queen due to a 1993 rule. 同时，英国继承顺位更动，查尔斯长子威廉也受惠，除了成为王室第一继承人，威廉更接任。爸爸名号成为第25代康瓦尔公爵，继承康瓦尔公国所有领地，是目前在英国最多土地持有者之一。 He inherits the sprawling Duchy of Cornwall estate from his father, which covers almost 140,000 acres.Last year, its accounts valued the estate at $1.2 billion. 而包含这对父子在内，整体王室资产上看$1,900 million。每年政府单位还会拨款$1亿给王室，只是这一亿，王室成员多半看得到吃不到，无法任意挥霍。 The king can only spend the sovereign grant on royal duties, and any profit is reinvested. Most of this money is spent on maintaining the family's properties.And paying their staff. 但光靠土地就成为大富翁。不过王室看似躺着赚，实际上仍得辛勤执行大量公务，受限各种规范，赚的每一分钱恐怕都没想象中轻松。三新闻姚慧珍报道。仿佛重回25年前，威廉哈利再度肩并肩替亲人送行，一路守护女王来到西敏厅。但庄严时刻，哈利的妻子梅根竟又引发风波。 The two ignorant, disrespectful brats of Montecito are chatting and holding hands. 手牵着手遭批评不敬，顶着烟熏浓妆的梅根甚至在出发前就被骂。而在仪式中看似略带微笑的表情也颇为突兀。不过各界有多严格，就代表对女王送行仪式有多重视。 It's been in the queue for about 6 hours, so of course this is a long wait. People are waiting overnight. We've seen some pretty young children travel 3.5 hours from Sheffield. 女王灵柩在西敏厅开放4天，天天24小时，让民众瞻仰。才第一天，地图上就看到队伍沿着泰晤士河绵延将近4.8公里，官方估计将有超过75万人涌入致哀，人龙最长可达16公里，排队时间可能飙到30小时。 Definitely.It is, yes. Bring something to eat, water. 空拍看到伦敦街头万人攒动，不分昼夜大排长龙，有人扎营48小时，还有85岁老翁坚持排队，安检甚至。 吴世怀这种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的说法，其实是在呼应中国的一个说法。中国每每看到这个台美关系有所进展的时候，都会讲说台湾。不要引火自焚、哦嗯、基本上这次不同时是同意 的、欸、遮起来还以为是台湾在讲话， 马上就唱和、哦、所以说基本上吴思怀基本上他的说法某个程度代表蓝营一部分的一个意见、哦嗯、即便刚刚静平有提到说蓝营有一些还是有表示赞同，确实在报章媒体上是如此，可是下午最新的消息江启臣的说法又有一些改变、嗯、像有人说这是象征意义大过于实质意义、 啊、但是我其实 这个很明显的是实质关系的一个进展、嗯，即便梅兰德斯他也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基本上整个美国的一中政策啊没有改变，我也同意美国的政策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可美国的一中政策还有美中的三公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模糊的战略。美国在这个城市上的模糊战略并没有改变，但是呢，实质关系的进展改变很多。这绝对不是象征性的。我想刚刚几位的评估评论当中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台美关系的进展啊，某个程度是架构于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个转变。你去看看，当初他们在讨论说为什么要改做台湾关系处的时候，就是因为立陶宛事件啊，中共霸凌过头嘛，所以说用立陶宛事件来祭旗，想要警告其他人不能跟台湾发生一个比较更实质关系以上的一个关系的情况底下，美国说我来带头给你看，某个程度是这种状况。某个程度这种军援军事军援的状况会提供这么多武器，会提供这么多，就是乌克兰事件那个乌俄战争的结果嘛，再加上种林林种种，包括那个美国一中一长，啊，佩洛西来到台湾的时候，中共的军演更加深了美国一定要赶快通过这个台湾政策法。台湾政策法的通过，老实讲啊，让我来说，对我来看，做一个立法委员来看，也是目不暇及啊。你看看这几年美台之间的一个实质关系的法律架构化的速度多快？前段时间台北法案的通过，前段时间。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再加上这个台湾政策法的通过，台湾政策法会不会通过？ 现在江启臣说，哎，还有充满很多变数。可是依照美国这种委员会中心主义啊，基本上参众两位呢都会尊重啊，基本上通过过关的机会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嗯、 啊，等等啊，会不会因为他现在是外交委员会嘛，哈、哦，那是7-5，那会不会送到全院之后，有可能？ 过往类似这种委员会通过的法案哈、哦，几乎在参众两院几乎都会通过，哦、几乎都会通过。嗯，所以通过时程或许是拿捏上不太一样。刚刚。卓冠廷常讲说11月8号以前搞不好就会通过也不一定啦、啊、齁他因为国会改选美国国会其中选举。但是什么时间点通过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会通过，什么时间执行我觉得才是关键点。嗯。所以某个程度台湾政策法对我个人来看的话，它绝对不是一种象征大过于实质。它是把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发展到最高的上限，几乎是最高上限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现在美国的状况啊，其实基本上能够清晰的都清晰了。能够需要维护这个模糊的，它维护起来，我觉得这是台美关系历年以来最大的突破。 嗯，来阿苗， 其实美国跟台湾一样啊，是个法治国家啦，所以如果你去观察美国国会都在讨论什么法律，通过哪些法律，你就看得出来美国这个国家的走向是什么。嗯、所以刚刚讲到台美关系一法三公报跟六项保证，那个一法是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很久以前的，可是你看到。自从2018年台湾旅行法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多少跟台湾的法案这个有关的在美国国会获得讨论跟通过，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啊，我这不夸张。2019台北法案，2020也有个台湾保证法、啊、跟它的预算运用有关的，那现在又来一个台湾政策法，所以我必须讲台湾政策法我也不认为它是最后一个，因为在现在美国政坛的风向，美国的两党都同样的更加重视台湾的时候，美国的国会议员当然也会接续的再提出更多他们认为在台湾议题上可以再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国民党，尤其是做立法委员的，看到美国的国会通过这法案之后，竟然还说：“哎，这是象征性，这是什么？”我都觉得这其实也不能说他们不懂啦，我想应该是睁眼说瞎话啦。你说这些国民党的立委，难道他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讨论的法案还有所谓的象征性，然后只有一个空壳吗？我想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哦。所以那当然现在就要谈到说，为什么有一些、哦、台湾内部的人会持这样子的看法。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当然前面来宾都分析过了，这是雨中唱和嘛，中国说你玩火自焚，台湾内部人就有一些人呼应说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不要玩火。可是我必须跟观众朋友讲，大家想清楚一件事情，今天这些东西是美国自己人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他们的国会里通过的，这难道是我们台湾在背后所操控吗？我讲一句啦，如果今天台湾政府可以去操控美国国会的话，那老实说我们早就是全世界最强的强国了，不是吗？这些是美国的民意反映出来在美国的立法，所以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民意有了这么巨大的改变。而且不止美国人的民意哦，包括欧洲很多国家的民意，或者是甚至加拿大、日本、澳洲、英国这些国家的民意，在这几年内有很大的改变啊。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些流氓一样的行为，是从中国一直不断的在挑衅，中国在挑衅世界啦。很多在台湾在台小粉红会讲说：“啊，你台湾不要挑衅中国。”嗯，但我们曾几何时挑衅过？我们有对中国发射过导弹、飞弹吗？我们有一天到晚文攻武吓中国说小心我武统你吗？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看所有的事实的话，是中国在挑衅台湾，中国在挑衅美国，中国在挑衅世界。嗯，这才是真正的挑衅者。今天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那是美国的内政。所以其实讲白了，像村长那种讲法就是逻辑颠倒啦。台湾哪有挑衅中国，是中国来挑衅我们，中国要来伤害我们，中国是强盗在门外准备要来抢你，然后呢美国要来帮你装保全系统，美国要来帮你装警民连线。结果你还讲说哦，不行不行哦，万一我装了这些设备之后，强盗就会真的冲过来。那我必须讲像这样子的在台小粉红齁、哦，才是中国侵略台湾最佳的好帮手。 嗯，来宇翔老师。 很多人啊，至少蓝营部分人是认为这个法案啊是凭空而生，突发奇想。但是像阿苗所说的两件事情啊，大概3年以来就已经有这样的氛围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当川普政府要下台之前解密两个法案，刚才智胜教授说817公报，对不对？传统大家以为说817公报美国对台军售呢只能授予台湾防卫群武器，此语力量下降， 解密内容是什么？美国对台军售的给予量取决于中国对台湾威胁的程度了。 嗯， 所以说才有这个法案的内容，这是一个脉络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川普要下来之前要通过一样东西，叫做解除台美交流的自我限制的。结果呢，这个呢，拜登上台之后继续把这东西给走下去，而且每半年呢，国务院要向国会提出报告，究竟每半年解除了哪些限制吧。所以我刚才说过，这个台湾最新的有台法案的内容，包含主权象征，解除自我限制嘛，包含军事交流跟安全需求嘛，也就是从817公报跟六项保证，我刚才漏讲六项保证，六项保证有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美国对台军售跟美中关系是脱钩的，这是两回事嘛。为什么蓝营的人在讲这些指指点点以美论的时候，都不能看到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势之所趋呢？ 现场又是奏乐又是舞蹈，乌兹别克迎接时隔近千日首次踏出国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当地登场的习普会成了一大焦点。 Many expect him to double down on his commitment to the so-called No Limits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但普丁对习近平伸出援手的殷切盼望，最后可能落空。CNN 分析，随着俄军在战场吃瘪，习普两人对于要携手建构新世界秩序的誓言，可能跟着化为泡影。 Is doing deep, significant harm to China's interests to attach itself to the burning and sinking ship that is Vladimir Putin. China has backed the wrong horse. 老朋友过河拆桥已经够让人愤怒，没想到习近平把中亚当成二十大前重点出访地区，无疑是企图染指俄罗斯势力范围。 But the dilemma or the challenge for Xi and for China right now, of course, is the Central Asian nations they are so eager to cultivate closer ties with, are the same nations that Putin considers to be his backyard. 中国锁定中亚已经不是一两天。这回习近平把哈萨克当成行程第一站，意义非凡。虽然下机差点滑了一跤，但看得出来野心勃勃。因为中国2019年在当地砸下140亿美元投资油气产业。香港理能大学教授张博慧也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分析，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全球能源市场混乱，能源丰富的哈萨克再度变得举足轻重，中亚国家势必成为中国能源的关键来源，对北京能源安全政策至关重要。 特别是我和你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过去和普丁的结拜誓言，现在习近平把同一套剧本改在中亚上演。不过一旦与普丁为敌，习近平的第三个五年势必得走得更加小心翼翼。三立新闻上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入场，全场起立鼓掌，但这次让人注意到的却是身旁这一位戴眼镜、穿套装的神秘女子。 김총비사가행사참석자들에게손을흔들며인사를할때가까이에서현장을살폈고요공연이시작됐을땐김여정바로뒤편이자현송월옆자리에앉았습니다 在金正恩身边跟前跟后，就像贴身秘书一样，距离金宇镇、李学主也很近。南韩媒体起底，该女子其实早在2018年就曾以北韩演出者身份被提及，在经由活动和照片比对，推测应该是出身牡丹峰乐团的23岁洪云妹。 수행하는사람은출신성분이우수하거나아니면백두혈통과친분이있는믿을만한사람을씁니다 其实今年二月和四月时，金正恩身旁就出现戴眼镜、穿套装、只别胸花、没有徽章的新任金秘书。由于北韩并未交代身份，当时一度被怀疑是金正恩同父异母姐姐金雪松。 She's the purest of the pure, Gauz says, because she's the only one among Kim and his siblings ever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ir grandfather. 这次又有神似面孔亮相，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就是同一人，但从李学主、玄松月再到洪云美。全是歌姬出身，又担任要职，真实身份恐怕也是不简单。在新闻，黄晨怡报道。 反社会行为成街头未爆弹，日本设孤独大臣抢救寂寞病。 在日本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凶手们有一个特殊的名词，被称作“无名的人”。 职场太压抑，高压文化成为常态。 你会觉得你都不想去公司，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很非常的沉重，然后一整天你会觉得好像被包到那个保鲜膜里面的感觉。 关系第一名伴手礼，创始人竟来自台湾，救急日本，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火箭》。 讲的强盗论不只是对台湾适用了，因为中国它就像强盗一样尊卑被李白啊，那其实俄罗斯你本来以为它是尊卑它不会入侵的，可是这个强盗没想到它真的就来了，那把这个乌克兰一开始这个翻天覆地的，可是我们看乌克兰就是这样啊，我不愿意跟你低头，我不会下跪的，所以我们现在才等到反攻的号角，而且这个反攻的号角真的是势如破竹啊，不久前他们宣布说收复80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失土嘛。可是齁，我们来看一个部分啦齁，我们等一下会看整个这个乌军他反攻的号角，他反攻的力道。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齁，来志胜老师，是这样的。这个照片上齁，中间的这一位齁，这个就是泽伦斯基。他不是在基辅哦，他跑到了伊久姆的前线去齁，而且他就干嘛，这边升上了国旗。但是据说啦，他回到了基辅之后居然遇上了车祸，那现在他们的官方就紧急说，哦，伊朗不要紧，然后这个车祸不是很要紧。但另外一个部分呢，这是不是一种谍报系列的齁？来，这边是传出说，普丁他又躲过了一次暗杀，他搭车要回官邸的时候，他的这个左前轮突然之间爆炸，而且呢，随后竟然离奇的失踪，你会怎么样来看？ 是我先谈泽伦斯基齁，其实刚刚我们讲这些蓝营的朋友们，如果你对那个这个 TBA 就台湾政策法哦，还是这样的唱衰，而且甚至认为是战争的情况，我真的网络上的请你去看看泽伦斯基今天到伊久姆这个升上乌克兰国旗的那个画面，那个感觉，那个叫做爱国。泽伦斯基基本上在伊久姆收复的第一时间，你看就安排到最前线， 嗯， 把乌克兰的国旗升上去。我相信任何一个，我自己来看了，我是很感动。那个 鼓舞民心士气，而且他是真的是前线的，不是说哦我在大后方，说哦来人来升国旗，不是这样子的。 对，他当然一方面是宣示我的领土我自己要捍卫，我的国家我自己要救，而且我绝对不会跟这种所谓的侵略的这种恶势力去做低头。他到前线去申请那一个感受，说我终于拿回，亲自拿回了被这个侵略的领土的那种感觉，那个对整个乌克兰民心士气的凝聚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也难怪说今天我看到那个牛津大学又有最新的对乌克兰做的一个民调，就超过80%几的乌克兰誓言要全部拿回来乌克兰的领土。在那个感觉哦，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就当然是总统，在表现这样子的立场，想想看蓝营的朋友，真的看看乌克兰，想想自己你在唱和谁，在唱衰谁哦。可是那样子的情况，那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台湾整体的凝聚感觉应该要去学习要去感受的，这真的是叫做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泽伦斯基回来，当然他这个乌克兰政府也这个证实这件事情， 嗯，就 说基本上他的那个有出了小车祸轻伤，我觉得可以被理解了。你要想他到伊久姆前线再回到基辅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不知道交通工具啦，不过你毕竟必须承认乌克兰毕竟历经了大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摧残啊，哦，那样子的一个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难免有一些就是这种擦伤啦疏失啦，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被理解的状况。但是我觉得那个大概是小插曲，可是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诡异的事情啊，就是刚刚贵雅所提到的，嗯，哦， 这个普丁的坐车 传出来，普丁的坐车他的那个左前轮哦竟然是有相关的这个炸裂物，然后最后他当然逃过暗杀，问题是他的三个水壶不见了。 嗯， 哦，这有几个状况。第一个代表什么？代表着在俄罗斯内部，不是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说你这个俄乌战争失利，然后有很多的地方的议员跟地方的首长要求联署要求普丁下台。内部其实有很多人对普丁虎视眈眈的一个状况。 嗯，哦， 否则。 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的情节啦齁，一般总统出去不是都坐在来 前， 又有前导车又什么齁，他说呢他是坐前后五车队是有五辆， 可是呢他在第三辆齁、哦。然后前面的就奇怪怎么有一个救护车动碟黑暗齁啊就要绕过去。那绕过去的时候有一台车然后就他坐的那个车子就发生左前轮就突然之间就爆炸了。那说后来在救护车因为救护车不是动碟黑暗吗说在救护车发现说有一具遗体。然后接着就说他三个随护，阿郎嘞奈博基不是要保护总统吗？好奇怪哦。 对，这整个过程是很诡异的了哈。可是你要看到说，第一个你要很精准，你想看哦，普丁的车子出来，你基本上那个道路一定是清空的嘛。你狗台下就可以，你等什么救护车动底下，你基本上你整个道路我应该就清掉了嘛。哦，那可是你会在那边，然后再加上你的随护会莫名其妙的，应该讲说基本上这五台车，普丁坐哪一台车？其实可能只有最核心贴身的水务才知道哦。 嗯。 啊你精准的可以掌握第三台才不会顶起第三台哦。哦精准的掌握是哪一台然后哪个地方爆炸等等。我真的觉得那个内部不但是有内鬼而且其实可能很多这个反对普丁的人虎视眈眈就等着要去这暗杀你。 其实他们应该蛮不安的齁、嗯。不过他还是要去这个跟习近平见面他还是想说我还跟他可以要一点什么东西。那他们如何齁两边的攻防我们稍后来谈。来静平我们先看一个部分齁。我们讲到俄乌那现在他的情势究竟是如何收复了80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失土。那当然齁我如果是俄罗斯我们已经讲说他们兵败如山倒怎么样个逃难啊等等等的。那逃难之余他们还有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当然是回到刚刚讲的战争回到了原始时代用什么水攻。 哦。 水攻这几千年来在兵法上来说屡试不爽。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对乌军有什么伤害呢其实是并没有。但是俄军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呢绕跑的同时他们用水蔓延了整个这个克利弗洛这城市这个城市有60多万人口。那会导致他们怎样没有自来水可用没有一个正常如果你要喝水的话你这喝水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周遭的这几个河流 那他炸这个到底是要攻什么啊 他发射了8枚巡弋飞弹 嗯， 其中有2枚击中了克利弗洛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大坝蓝河堰那你看到没有这些河流下游几乎都是水都开始那个水位高涨 嗯， 然后附近的居民都开始拿手机出来拍然后刚刚你们看到第一段画面那个有乌军的士兵在那边观看被飞弹击中那个大坝的状况 嗯， 你去击中那个大坝啦齁他既不能这个延缓乌军的行动但是呢却可能导致这边军民无水可用然后而且导致他水位这个暴涨之后他可能要去抢救灾害就是让乌军分心你就没有办法去穷寇莫追去追击俄军他的确还是有想要迟滞乌军的做法你看 嗯， 这个地方克利弗洛那其实这是连接这个第聂伯罗这边有一个聂伯河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蓝河堰一个大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库那你攻击这边呢的确可以阻止乌军他在这边的这个第聂伯罗还有聂伯河这一带的守军呢去反攻赫松因为南部的赫松我们在前两天节目不是有提到已经被这个乌军本来仰攻结果没想到仰攻还真的拿下来了 嗯， 我只是假装打一打我是声东击西要去支援哈尔科夫跟195我真正的战场在这边结果没想到打一打打下来之后我这边仰攻变成也收复了几个赫松 因为俄军的士气真的太差了他们只想要赶快回家而已、啊、 对为什么刚刚泽伦斯基说进入九月以后乌克兰收复了8000多平方公里已经回到2月23号今年2月23号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版图那赫松如果再整个被乌军拿下来那不得了俄军的士气简直是可能会荡到了谷底、 嗯、 那除了看到这个巡弋飞弹去炸他的克利弗洛的这个大坝之外我们来看呢我觉得俄军他已经违反了国际公约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也曾经提到他竟然还是在装地雷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乌军当然他拆雷的这个相关的人员是还是很小心翼翼、 嗯、 但是你看徒手拆这个 AP4 的这样的一个地雷还是蛮可怕的 嗯， 因有个闪失你的手可能就不见了你看他在拆这个地雷他这个是感应式的这个地雷、 嗯、 全部都是俄军在绕跑的时候他去装的装了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怕俄军在跑的过程 怕你追得太快了是不是 对怕你俄军在跑的过程中乌军紧追在后然后装一些 AP4 或是 AT4 的这个地雷反应地雷装在他的这个密林草丛或者是那个泥土把它掩盖这样子让你的车子或车辆军车这个装甲车经过的时候可以误触地雷或者人员经过的时候直接被杀伤被炸成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受损所以你看到藏在这草丛里面这个都是非常我觉得真的是用心非常恶毒因为如果说军队没有碰到没有造成军队的战损的话你有可能会留下来变成老百姓的梦魇因为以后的无辜民众他经过因为 军队也没碰到也没注意到的话，以后民众就不小心会被炸死或是炸伤啊。所以这是国际公约所反这个反对的。当然啦、啊、在这个大外宣或大内宣上面都是要有一些手段去让人家知道说，哎呀，这个乌军也是很残忍的。比如说你在看这个画面，俄罗斯他就指控，他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乌军你看看，你发射飞弹去击中我们的这个俄罗斯的民用的商船啊，就是这个船舶，这是对民用商船没有一个这个威胁，你竟然要去打他。结果呢，后来被踢爆了才发现，俄罗斯所谓的这个新闻报道说，乌军发射飞弹去击中他们的民用的船舶，结果弄了半天是俄军他们当年二次的这个战后，他们自己去那个桥墩啊，把它用一个一截，然后结果他们是发射飞弹去攻击这个桥墩。 就资料照片做假新闻啦、 啊。资料的画面把它拿来张冠李戴说乌军去击中他们的这个俄军的民用商船船舶。嗯、所以俄国他要在这方面用假新闻来表示齁，用大内宣大外宣来攻击乌军，说他不是仁义之师，他的手段也非常的残忍，我们装地雷算什么，他攻击我们的民用商船呢、欸、哪有。乌军当然否认了，而且乌军说、嗯、这个画面根本就是你们拿来这个资料画面来弄，那我也可以来，我要用这样的画面的话，你俄军一大堆，而且不是假的，都是真的。所以这个时候两国都会在打舆论战、宣传战、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俄军在这一次碰到乌军的反攻，那乌军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哦，他这个看到了俄军这有一个两个破炮部队。后来俄军的设施呢被乌军的这个无人机他所截获。看到了之后，他就直接对这个俄罗斯他的这个地面的破炮部队展开了攻击。你看到没有？这边都是冒白烟的部分，就是刚刚我给你看的那个画面，有三四个俄罗斯士兵在那边操作那个他的一个迫击炮。嗯，那个迫击炮原来是他们一个阵地，他的一个设施，后来被无人机发现了，当然就攻击他啦。所以他们躲在了这个一大堆的森林里面，它会有一些建筑物，那建筑物看起来像欧美式的、欧洲式的那种普通的传统民房，但是没想到民房看起来像堡垒，这个城堡的角落有一隅就是看到俄罗斯的这个迫击炮部队就藏在那边，所以无人机它其实可以照到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地面设施，尤其是俄罗斯也不会放过它。那当然啦，乌军他不只是靠无人机发现了这个俄军的破炮部队，还有他可以用反坦克飞弹、反装甲武器攻击他的俄国的这个重机枪阵地。因为你知道，步兵在这个对接的战争当中，有可能近距离就会面临到重机枪的压制。如果是在这边一个制高点的话，对于这个乌军他的地面部队，尤其是步兵要挺进的话，也是造成很大的这个威胁。这个时候呢，你用反装甲武器刚好可以去摧毁他的这个阵地。这个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制高的无人机去拍摄，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对面的这个高地上有一个重机枪阵地，就被乌军所掌握，然后直接攻击俄军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冒烟的地方，就是被反装甲的飞弹所打中。所以其实俄军大概万万没有想到，乌军他除了用反坦克武器去攻击他们的这个他的一些比如说坦克啦、主战的装甲车啦，还有军用武器，还可以攻击他们重机枪的阵地。对于乌军在收复他们一些失土的时候呢，发现俄军这主要的几个地方是很有作用的。 好，来我们再进一步看齁，因为其实这个俄军啊，他们金马吼，敢拿准备浪杠娘娘，他们只想要跑，那跑不了怎么办啊？他也可以选择投降的方式。投降了之后，我们来看这个照片吼，这是在哈尔科夫地区这边卡圭白啊吼，这是乌克兰的收容所，这边都是战俘，你可以发现他们眼神都是蛮空洞的吼，而且我有注意到他们其实骨瘦如柴诶，撸来撸散的那种感觉吼。那另外一个画面吼，我们看这边的部分很清楚，就是要投降是不是？卧倒，五体投地。然后呢，双手就给反绑，然后他们就这样在接受这个乌军的收身。来，冠廷，我请教齁，目前的状况里面，乌军气势当然是非常的旺。那俄军主要的问题是不是不只是他们的装备啊，后勤补给等等问题，重点是士气真的有够差，情愿投降，情愿落跑，不愿意打仗。 贵啊，在乌克兰成功收复伊久姆，反攻哈尔科夫之后，本来以为会往东挺进，现在居然开始也往南挺进。而我们随着一个一个影片露出之后，你发现很多近身搏斗的画面，现在居然也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是俄罗斯他本来一个阵地，这乌克兰的军队往前挺进，你们看到往前冲，冲来准备要攻打俄罗斯的阵地的时候，俄罗斯的士兵在这边，结果他们逃不走，准备要逃跑的状况底下， 乌克兰的士兵丢了手榴弹，丢过去之后，俄罗斯的士兵本来以为已经逃走了，没想到砰爆炸之后，他依然被波及。这是很近距离的搏斗，你们看到乌克兰士兵在这，俄罗斯士兵在这，两边这样追逐，而整个俄罗斯兵显示出来就是一个字：逃。他想要逃跑，但是被无人机把这个画面给清除了捕获，连丢手榴弹画面跟后来被炸飞的画面全部都清清楚楚。而不只是这个画面而已，我们另外在伊久姆这里也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部分是俄军的机械化步枪排，一整排的士兵几十名在这里，他在干嘛？抱着头投降。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流出来之后，在全部在世界各国的 Telegram、 Twitter 上面疯传，而乌克兰的士兵直接告诉大家说，欸，你们就在这里投降吧。这样的画面显示出什么？整个在伊久姆地区，俄军抵抗的意志几乎全无，他们就是抱头投降，告诉大家说，好啦，我们认输了啦，看之后怎么做。那这样子画面流出来以外哦，我有一个状况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啊，在卢甘斯克地区，我们知道伊久姆它是控制卢甘斯克、顿内斯克的门户，现在很多民众哦自己拍着影片，看到的是什么？是俄罗斯士兵逃跑跟离开城池的画面。而我们当中发现一个很关键的画面，我们观众朋友看这边，这是驶出伊久姆的汽车，上面居然有一个标志是 V，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在战争初期告诉大家，俄国的代表的字母是哪个字？是 Z。Z 代表什么？代表我要逼你投降，我要征服你。当时大家就讲说，欸，我为了胜利我要赢。可是这个时候 V 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讲，俄国官方有对外讲哦，之前的 V 是胜利，现在的 Z 是任务完成。从胜利变成任务完成，这代表什么意思？他们没有一定要赢了，居然把本来卡车上面的 Z 字现在改成 V， 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连战术的识别的这个 Z 都可以改成 V， 从胜利可以变成完成，这是完全不一样，代表好啦，跑了，跑了就是完成了嘛。下一个画面呢，我要给大家看，刚才有讲到很多人啊投降啊投降啊投降，要心理战啊，你要让别人知道为什么投降。我们先看右边这边哦，这边是乌克兰国防部释出的画面，他们开始用空投投了很多海报，告诉俄罗斯说，欸，你们士兵就投降了，不要打了。但是还不特别，特别是左边这张小卡，这张小卡我们还在查它是用什么方式发到俄罗斯的士兵手上，可是真的很多人拿到。这个小卡是什么？它两面写着什么？上面写着说，这是通往和平的门票，通往和平的门票就是告诉俄罗斯士兵说，你不要打了啦。背面更特别哦，和平的门票是告诉你不要打了，后面这就是个投降专线，上面有什么？有电话，如果你要投降的士兵请打这支专线。还有什么？还有两个 QR code，我刚刚在上节目前呢， 你扫了一下， 我扫了一下，对对，跟大家讲，我特别要测试一下，扫了一下，左边的这边呢，扫进去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要投降，你要做什么事，你的枪要怎么放，你的手势要怎么摆，你要怎么做，你就投降。但我认为乌克兰的心理战发挥到淋漓尽致是右边这 QR code。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想扫，可以扫进去，可是画面有点血腥，因为 NCC 管辖，我们今天就不秀了。里面进去之后，乌克兰把俄罗斯很多士兵的包含尸体，包含把俄罗斯士兵无法辨认的一些画面全部都秀在上面，他告诉大家说，你们俄罗斯啊的士兵，你们要相认你们的同胞就来这边认，因为很多人是无名氏，你们俄罗斯没做的我们乌克兰帮你做，但关键是你们赶快来投降，我给你 QR code， 我还给你手机号码，甚至哦还给 Telegram 的账号，连进去之后可以告诉大家说，欸，我是在哪里，我想要投降，直接跟乌克兰来投降。你说这样子有没有用？超级有用。这个小卡现在已经到了正在乌克兰境内很多俄罗斯士兵的手上，所以整个现在的战局真的在乌克兰是大逆转。不过俄罗斯要面对的是更棘手的问题，我们看一个画面，这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边界的一个城市，而它是俄罗斯所有的一个城市，居然有俄罗斯的网友录了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是一台火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齁。我们也看到这一台火车在停在那边，那旁边有一个人民把它整个录下来之后，他居然在讲什么？他说这一台火车停在俄罗斯，居然已经停了一个礼拜，就在乌俄的边界，而且还讲出了关键的状况，他闻到了浓浓的尸臭味。为什么？俄罗斯连他们的士兵要运回境内的这些士兵，这些阿兵哥的尸体都无法处理， 所以惹得俄罗斯的公民直接把这影片上传到网上。你说俄罗斯这场战争还能不输吗？ 本来我们都知道说俄罗斯齁、哦、他的装备是比较多的，可是当乌克兰他可以撑到西方的军援来之后，情势又不一样了。当然还非常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士气是高的，他们跟他们领导人泽伦斯基是非常有关系。泽伦斯基他在11号的时候，他在他的这个 Twitter 他特别讲了一段话齁、哦、他去跟莫斯科对呛，他说什么齁、哦，仔细听好了，没有天然气还是没有你们，就是没有俄罗斯啊齁。我们选择的是没有俄罗斯。没有灯火还是没有俄罗斯，我们一样选择没有俄罗斯。就算是水啊、冷啊、黑啊、饥饿啊等等的，我们都选择没有俄罗斯。他说呢，俄罗斯强灌一些什么兄弟情谊，但是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知道说泽伦斯基呢，他这个演说都会蛮动人的，尤其是现在乌克兰人他们士气高了之后，也非常需要泽伦斯基继续的鼓舞。他到了19姆，刚不是讲说他升旗吗？那升旗的时候他又说了一些什么呢？来，宇哲老师。 对，看到19姆升旗的这个画面呢，不论是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甚至呢在乌俄战争之中深受战火之苦的乌克兰人民都觉得非常感动。但是如果你听泽伦斯基现场呢跟呢乌克兰军队所做这演说，你真的会热泪盈眶。他说什么？为大家分享。我们要感谢你们保护我们的人民心理、孩子跟未来。过去我们抬头的时候总是寻找太阳还有蓝天，可是今天我们抬头的时候寻找的是呢那面象征乌克兰精神的旗帜。当看到这个国旗升起，就代表呢敌军已经逃跑了，从侵略者手中夺回这块土地，乌克兰的国旗就更显得更有意义。所以这句话再延伸下去，我相信没多久会在赫尔松、会在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啊，也就是塞凡堡，都可能看到乌克兰国旗。这个是代表乌克兰现在的精神象征。但是我们来做一下对比，除了刚才冠廷所说的比较，我们要知道现在呢俄罗斯军队呢的军纪是如何荡然无存。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特别，你以为这是特战部队是不是？不是的，为了阻止呢军队逃亡，甚至造成骨牌效应，俄军现在出动的什么，这个叫做阻挡部队。阻挡部队呢就好像是督战团。简单讲，如果有很多人呢这个逃兵被他们抓到的话呢，除了就地正法之外呢，送往前线执行最严重的任务。这个传统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从二次世界大战红军的时候，甚至更早沙皇的时候就开始了。为什么要出动这种杀无赦类似战场宪兵的角色？因为逃兵真的太多，如果不一尽逍遥杀一儆百的话，整个战线都有可能崩溃。第二个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最特别。我们知道呢有一个佣兵组织叫做瓦格纳。瓦格纳现在呢也协助呢普丁在招募新兵。后面站的这一排的人呢正准备要入伍，可是你觉得他们神色很呆滞，身上穿的衣服呢基本上也很怪异。这是什么？这是在监狱中的画面。简单讲，所有刑事犯现在愿意加入呢俄罗斯军队的话，只要送到前线去打仗，他们身上的所有的刑事责任或是被判刑呢通通可以赦免。这些人非常非常的笑得非常非常的苦涩。为什么？待在监狱啊，也许啊关到死都可能没有问题，送到前线去呢极有可能一颗炮弹呢生命就没有了。除了这个画面之外呢，在开战中期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说，诶，乌克兰农民正在忙什么，乌克兰的这个士兵正在忙什么，捡坦克。现在呢坦克呢根本不需要捡，因为遍地都有。这什么意思呢？在科尔夫地区，乌克兰后方部队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不是清扫战场，是因为呢战场上被抛弃的俄军的装甲车跟战车实在太多了，所以说呢一一被人家拖走。同样的画面是什么？在19姆地区的乌克兰农夫呢已经上工了。什么意思呢？用一台拖拉机呢把俄国的 T-72B3 的战车给拖走。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乌克兰的士气啊是节节上升，而俄军的士气呢基本上已经呢可以用丢盔弃甲或是呢一泻千里来做形容了。 在这样的时间点，我们看到普丁他出访齁啊干嘛齁，来我请教智胜老师。主要呢感觉上他应该是想要讨救兵嘛齁，看看习近平啦齁，虽然说是小老弟在小老弟可不可以帮大哥一个忙啊齁。我们先看的是习近平呢他14号到了哈萨克，这是要落飞机前一刻 但下一刻的画面齁，等一下导播可能也可以开个框怎么样啊，下一刻呢突然刚刚 Tuki 一的尴尬齁，所以他开始扶着这个栏杆下这个飞机。那很多的网友说什么齁，有网友说没有摔倒真的很可惜。有一些中国网友是说哎呦差一点中国就有救了啊，因为有一些中国人觉得说奇怪啊，就是因为好力不高齁，比方说又一直要清零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弄他们其实是非常烦恼的齁。也有人讲说是不是得意忘形，还是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心事。可是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要看哦，当然各怀鬼胎啦齁，就是说普丁跟习近平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之前呢栗战书他在普习会前夕齁，他先去了这个俄罗斯的杜马，也就是他们的国会。啊去国会的时候呢，中国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态度啦，可是他不能让人家知道太。 四号上午七点半，屏东万丹国中校门对面，妈妈载着国三的儿子停在待。 那栗战说他去俄罗斯的这个国会之后啊，有一些画面曝光，那本来我也没讲什么话，我也不是特别想要表态说哦，我就是挺你俄罗斯的。那偏偏呢俄罗斯方面他们有意在操作一个态度，就是说中国是挺我哦，中国是挺我，也变成哦中国现在看起来情势有一点尴尬的。那我请教你啦齁，当然习近平跟普丁想的不一样，那到底会是怎么样，我是来给你支持的，还是说齁我是就是各人责业各人搭啦，你自己去扛，你要怎么样度过难关，你的事情你会怎么看。 是我先把结论讲在前面啦，习近平普丁齁是各怀鬼胎啦。其实你从这次俄乌战争当中，你看俄罗斯很明显的想要拉拢中国。事实上不要讲前面，就讲八月份开始，你应该讲先从六月开始好了。六月十五号习近平生日那天，普丁兴冲冲的打电话给习近平祝他生日快乐，顺便再强调一下说我支持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为了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八月份的时候普丁公开的说希望可以到北京访问。你知道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齁，他最怕什么，他最怕被贴上说中俄就是连在一起。你中 邪恶轴心。 邪恶轴心。所以习近平说不八月北京疫情很危险，你不要来。对，所以普丁没有去成。可是你看九月初在那个远东经济论坛的时候，普丁跑到采生威跟栗战书见完面之后，公开的讲说很高兴的说，哎，我希望可以很快可以跟习近平见面。中国不理他，完全不搭理他的状况。那到包括这一次在乌兹别克，两个人要会面了，还是俄罗斯，还是普丁公开先讲。所以你知道那个普丁的心情有多么的雀跃，我终于要跟习近平见面。他形塑出一个中国是支持我的。而且这个形象在刚刚前面讲的时候，俄乌战事全面失利，还要接受国内政变的风险这种压力的时候，他更需要中国的支持。啊，习近平我相信，他下飞机的时候想说，阿力齁，早不打败晚不打输啊，就在我要跟你见面的时候你给我败这么大一场，我现在下飞机怎么面对你普丁，你会不会跟我要的更多，我该怎么回应你，我相信他心事重重啦齁，这是一个状况。那普丁的盘算大概比较清楚，就是说他希望营造出一个中俄是在一起的样子的这种氛围，来告诉这个西方世界说就后面还有中国给我靠哦，我们才是这样子能够对抗乌克兰或对抗整个西方的压力，他想营造这样子的氛围。可是对习近平来讲，没有想的就没有这么单纯了，简单讲叫做趁你病要你命。如果各位注意到习近平到哈萨克的第一件事情或第一个印象，不是跌倒，他还没下飞机之前，哈萨克的各大头版头条全部都是习近平的文章，习近平的头像，然后是习近平写了一篇专文说，哎，这个中哈之间将会因为一带一路有多么多么未来，有多么的愿景，搞的是哈萨克版的人民日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看起来说，哎，他习近平是很努力的想要接收俄罗斯在中亚的势力，那透过这么中亚势力，等于是他把势力延伸到这个欧亚大陆的板块的过程当中。 来，阿淼会怎么样来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俄乌的情势跟这个台海的情势在世界上看起来是联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观察说，诶，这个普丁跟习近平之间，哦，他们两个会谈出什么新东西吗？哦，还是说不会谈出什么新东西？那至于对我来说，我的观察是，其实现在进退两难的最大的进退两难者叫做普丁啦。他既没有办法示弱，因为一示弱就是说啊，被全世界看破手脚说啊，你在乌克兰大概已经不行了。可是他又确实需要帮助啊，因为现在大家从乌克兰的战况里面看到，不耐久战节节败退的其实是俄军啊，所以他就变成了是一个要争里子可是又要顾面子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即使他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他能够公开说啊，希望这个中国给他这个什么帮助，几率大概不大， 可是中国实质上要不要给俄罗斯帮助，他一定会感受到对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嘛。那回到习近平这边，第一个，习近平他现在自己压力也很大，因为他想当皇帝，现在是他的关键时刻啊。那在这关键时刻里面，习近平他现在已经跟美国翻脸，但是他还没有跟世界翻脸。我指的是有些欧洲国家可能对中国还怀有错误的幻想或期待嘛，或者是说中国他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去吹嘘一个所谓他大国和平崛起的这样的假象，所以他不能够跟普丁太过亲近，就像志胜刚刚讲的，很怕被觉得是邪恶轴心啊。 嗯， 可是他也不能跟普丁太过疏远啊，因为俄罗斯跟中国第一个边境非常长，第二个双方往来的历史非常的长，第三个双方的经济往来其实也这个关系很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普丁开口跟习近平要求些什么，习近平也没办法悍然拒绝他，因为他不能腹背受敌。所以我认为其实现在整个的状况里面可以看起来说，这些集权的强权其实他的拳头并没有他自己所吹嘘的这么的大。 嗯， 因为俄罗斯他也长期做大外宣啊，他也长期说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军事强权，拥有这么多的核弹，拥有这么多的军事设备，这个俄军啊经常还被人家说是战斗民族，对不对？结果呢，在他要进攻乌克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号称军事专家哇预言三天之内乌克兰必败啊，乌克兰一定被打得落花流水，结果现在看起来完全是反的，这些大外宣俄国的宣传看起来完全是都是在造神。那反过来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处境一模一样啊。 嗯， 中国一直在大外宣说他国防预算有多高，解放军有多强，一天到晚在军演，一天到晚在表示自己的拳头有多大，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嗯， 我们台湾是不是能够像乌克兰一样做好准备？乌克兰在2014年他的克里米亚被俄国入侵之后痛定思痛做了许多的改革， 嗯， 才到现在哇让全世界的军事专家不要说跌破眼镜啦，刷新眼镜，把眼镜刷干净，看清楚现实世界的战况。那台湾我们有没有同样的跟乌克兰一样的决心，面对中国威胁我们在最前线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改革，我们不要等到类似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了之后才来痛定思痛，从现在开始把我们的国防实力，把我们的整个的心理建设起来，跟乌克兰一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面对中国就一定会更有底气了。 因为有人帮忙推一把齁，是曹新成。那曹董事长他来我们节目两次的这个访问哦，他现在掀起一个抗中保台的旋风。那他在我们节目上他讲说，其实是有13家的外国媒体齁要邀访他。那不好意思，后面陆续又增加了，所以呢他一个月内接受了18家国外哦，不是国内哦，是国外媒体的专访。然后他就讲说，哇，你知道吗，这个是免费增加台湾国际的知名度是机不可失。其中一篇呢，曹董事长他跟我互加 LINE， 所以他传给我。他接受彭博的访问齁，他写什么齁，民主被镇压的时候，因为他是2019年战中的事件让他整个齁觉醒了，所以呢就是晶片的先驱者啦齁，因为他是半导体之父嘛齁，然后呢就讲说他起身来反抗北京，这是这一篇报道齁。来，静平哥，我们必须要看的是，那就像阿苗讲的齁，它是一个联动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个人都要有全民国防的意识，对不对？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的是俄乌跟台海的联动关系底下，因为俄罗斯这样子冒失的去出兵到了乌克兰，所以怎么样，所以呢美国跟日本穿便便啦齁，他们都当然会有一些提防的之心，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他们有一个是东方之盾2022的演习，那演习结束之后呢，妙的东西在这边啊齁，我们都在讲那个海马斯多管火箭，对不对？打完之后啊，他说我们运到日本基地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先留在这边，先留在这边，因为呢搞不好齁，后续他是这样讲啦，下一次联合演习的时候还可以再用，留在这边什么样的意涵？ 留在那边当然会对这个，如果是在日本，又是在日本的西南岛屿的话，比如说这个与那国岛， 他留在那个奄美大岛， 哦，奄美大岛， 那个冲绳上面那个 岛，那冲绳上面那就是在宫古水域那一带哦， 离我们也是蛮近的啊， 不只是离我们啦，其实离那个老共也很近，而且离那个他们解放军的船舰、航母舰队也好，他们常经过的宫古水域是更近。都在射程涵盖范围内。你看 N-142 的多管火箭系统，它的这个攻击的范围，如果是它是加装那个陆军战术这个飞弹的话 ,ATACMS 齁，那个射程可以提高到300公里以上。 所以300公里的射程的确涵盖宫古水域，涵盖这个与那国岛，涵盖这个夏地岛，这个就是其实日本西南诸岛一直想要做的事情。美国这么做日本最爽，因为他等于先帮他部署了一些武器在那边，他虽然留了一个伏笔说以后这个军演还是要用，那就算是美日联合军演有事的话，那个到时候他在那边常常要用得到，那其实台湾也会无形当中受惠。那你虽然离台湾有一段的这个距离，但是当我们也想要这个买海马斯这个火箭系统，那这也是美国军售给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器。当它成为台海之间一个短兵相接的这个武器，你对于船团要登陆的时候，以及舰队在经过的时候，海面上就来自于陆地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用这一招，等于是我觉得在中国的门口放了一支箭，放了一支宝剑。然后那一把宝剑就像是在那个你的头上，你一出门，那个你想要一出门干嘛，那宝剑就掉下来。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一招你看起来很狠，但是用军事跟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对日本的防卫以及美日联合军演以及台海有事，因为日本在安倍晋三已故之前啊，他一直在倡导说要把台湾这个有事纳入范围，后来他的这个弟弟岸信介也是朝着哥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继承这样的一个遗志推动。那现在的这个日本的方向就是防卫大臣，就是像我们的国防部长滨田靖一，他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思维理念在把这个西南诸岛，而且他们不只是要放这个地对海的这个飞弹，就是对于舰队经过还有地对地的飞弹，这些他甚至要在那边放巡弋飞弹，甚至对于那边要放长城的这个飞弹，这都是日本的这个防卫省，就是日本像我们的国防部一样，他们想要做的这个方式。美国把它进一步推向之那个地方之后，他把海马斯留在那边，我觉得会促起日本的整个自卫队，不管是陆上自卫队或是航空或者是这个海上自卫队，他们这三个军种以后会想到说那我就干脆把这个西南诸岛，不只是冲绳有驻日美军基地嘛，它本来就有相当的武装程度。我说会把其他刚刚讲的奄美大岛啊，这些夏地岛啊，岩手岛啊，还有这些与那国岛，它会加强它的防卫和这个对于这个海面上的威胁，对中国。我觉得他们的梦也来了。 其实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啦齁，所以呢除了有这个军事面的战争之外，还有一种叫做认知战。那可是呢这个也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假新闻，但是它不实也是真的齁。传出来最近不是在炒什么 BNT 疫苗的购买等等的啊，但是呢现在传出来齁，有一个这个资深媒体黄阳明他说什么，他说呢郭董买 BNT 被逼承诺不选总统，和2024不选啊，总统我想要奇怪，我们的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这一回事哦。我们先看这个苦林大哥他是怎么样来分析哈、哦，他说啊哈，他有四点，我其中的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哈、哦，请教委员，他说要是所谓的高层真的敢逼他签的话哈、哦，那到时候这个2024郭台铭反悔，他决定要出来选，请问一下这份切结书，有任何的实际的影响力吗？会有法律的效力吗？好，再来呢他都分析说，那如果到时候齁让他看到这篇也会感觉说，哇，执政党有够过分的，怎么会他是为了要福国利民要买 BNT 你还这样子做，那会影响什么样的效果，谁会这么傻齁。所以呢他最后认为啊，我如果是郭董，我真的签了这一份，哇，摊丢啊齁，我就把它公开，我到时候选举我得了算。会有这样子的内奸吗？哈，这个是一些相关的评论。那委员呐、啊，这个代志你有听过不？ 这种事情基本上哈，老实讲，我是这两天才听到。那如果说就总统会压抑的话，一般在政治圈里头都感到非常的压抑，居然有这样的教育。 这跟前两天有一个讯息是说哈，就是蔡总统跟赖清德副总统为了郑宝清大打出手。 这个当然是跟荒谬的事情啦、啊、哈。不过拿回来讲，如果说假设任何一个政治上一个讨论的话，不可能现在还会有签所谓的切结书啦。切结书基本上你就留下一个证据出来嘛。那对方如果要反悔的话，随时拿出来，那就逮起的抓掉啊。更何况你如果了解一下郭台铭的个性的话，郭台铭怎么可能会屈服于任何一种交易前提的情况底下来做他想要做的？他是非常霸气的人啊。所以郭台铭在早期啊，在会去想要引进这个 BNT 的部分，一刚开始的时候，他要提出来的时候，那声量之大，哎呀，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可能是将来啊想要再参选总统的人。然后甚至后来在一度也传闻说他好像也有意想要再参选2024、哦、等等。可是大家回来说，今天会有这一个所谓切结，其实某个程度、哦、已经掩盖了当初啊最早期郭台铭会引进这个 BNT 前面的一个一些事情的发展。 也就是郭台铭引进这个 BNT 进来的时候，他要跟透过台湾政府的授权来购买这一个德国的 BNT 的之前的一月份的时候，是中国先阻挡了台湾去购买这个 BNT 疫苗进来的这个过程。因为台湾没有办法购买之后，才会有些民间团体跳出来，包括永林，包括慈济，包括台积电等等这些团体来。那等等这几天呢，我看到整个台北市的这个选战阵营啊，真的是用一种倒带式的这种打法，好像周星驰的电影一直在重复在演出一样，在演出过去的一些那个情节。老实说，这种倒带式的说法基本上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炒冷饭式的一种选战的一种方式。郭台铭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去年的时候他就说联合报经济部所经济报所经济日报所讲的两篇报道，基本上所谓的郭台铭带着台积电试图绕过上海复兴完全不符事实，所以是破坏代理政府代理商跟供应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加诸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造成疫苗取得的延宕。所以他本人啊，对他发出两位这两报哈、这个记者发出一个严正的声明，对这两篇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而且要求立即啊撤除啊更正。所以同样的事情啊，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到今年之所以会再拿出来讲，最主要原因其实无非是在这次选情当中，陈时中的声势某个程度看好嘛。那要增加陈时中的这种仇恨值的情况底下，在某一个民调当中，陈时中在台北市民当中的仇恨值啊，居然高达大概 38%。哎呀，那蒋万安跟这个黄珊珊加起来也不过是49而已，那这 38% 是某个比例来说也是算非常高。所以他们看到这些数字之后，他们就一再的操作这个疫苗进来，然后一再在讲说当初的政府还有包括陈时中来做反对。可是我们去再还原最近这几天所讨论的这个疫苗事件当中啊，即便是慈济的执行长出来讲，所谓的正常人士他根本没有指名道姓说任何人啊。嗯，可是呢蓝营啊，这个蒋万安的阵营就可以讲说，哦，这是陈时中，这是台湾政府。但是我们必须讲，从头到尾看到的根本不是台湾政府在阻挡这 BNT 的这个疫苗进口，从头到尾看到只有中国在阻挡 BNT 进口，而也看到国民党的阵营当中从头到尾就忽视中国阻挡 BNT 进口的这个事实，而不愿意谴责中国的存在。 我们看一个部分齁，因为其实这个为什么郭董的话题会被撩开来齁，冠廷是这样的齁，是这个资深媒体人黄阳明，那他说他就在一个直播中嘛齁，跟朱学恒嘛，他说郭台铭为了采购 BNT 疫苗齁，被逼签2024不参选总统的切结书，此话一出齁，当然就是轩然大波。可是重点一件事情齁，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的时候好像有一点难评论。后来呢谁出来讲了齁，其实包括这个郭台铭粉丝老虎军团的团长叫做秦才智，他就出来讲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消息齁。然后呢这个我们找出来的时序齁，永林基金会的执行长刘佑彤，这个不是最近的事情哦，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他就讲说其实他认为郭董不选2024的机会很大齁，然后呢如果有一份什么样的切结书，他相信是郭董主动想要表达说诶、他为了又买 BNT 疫苗，他不是为了 2024, 齁，这个是去年时序的部分。那总统府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啊齁，他说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听过这些事情啊，那爆料的人起码你也提出证据嘛齁，不要好像模模糊糊也不知道是听来从哪边听来的。那这个消息来源呢，我们看齁，黄阳明他后来讲哦，我知道的是郭台铭被要求，我没有讲他被逼哦，被要求跟被逼的差别是什么，他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齁。那他说总统府如果真的认为我是造谣的话，不然你可以报案啊，你去报案。那我请教你齁，这件事情听起来郭董这边的人说是假消息，没这回事。那刘佑彤有讲说如果有的话，应该是郭董主动提出来说他愿意承诺这件事，而不是被迫的。可是最后呢歪来歪去，猫在钢琴上真的就这样昏倒了齁，就歪掉了，你怎么看？ 最近台湾政治圈的传闻啊，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因为不是只有单一事件，各位，我们试着去想一下这两三天发生什么事。一下子传说赖清德副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羞怕，两个打架，有人说是为了郑宝清，有人说为了两个意见不合。重点是这样子的讯息传出来之后，过两天传出台湾有资深媒体的黄阳明爆料说 有党政高层，我不管是逼啦还是要求啦，说请郭台铭要签一个不选2024的切结书哦，才能让他去买疫苗。我说这两个讯息它有个共同特性，就是我们正常人用逻辑思考都会觉得怪怪的不合理。可是贵阳你知道吗，这几天这个讯息在对岸在中国的很多社群中疯传、 哦哦、 而且传回台湾，这两个讯息这几天在很多深蓝群组里，很多阿公阿嬷哥哥姐姐阿姨阿静都认为是真的 啊，真的、哦、 真的。 但是重点是你是说是中国又传回来到我们的社群、哦、 他们那些社群、哦、然后所以回来有一些反而变简体字的，这很多最近在地方跑的都有接触到看到这样的讯息啊、嗯嗯、啊我平常不在那群组里，可是选民会给你看啊，嗯，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欸、你说选民有给你看啊，静平哥你这边有没有更多？ 也没有啊， 也没有，没有收到啊，没关系、啊、 对啦，我们很多人都有看到、嗯、那就是说有对岸然后跟台湾然后这样的讯息那我就想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回到郭董，郭董这件事情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党政高层要求或逼都好啦，去叫郭台铭要签这个字才可以。我讲一个比较我个人的看法啦，如果有所谓的党政高层真的要求这件事情，我不管郭台铭先生有没有想选总统、嗯、如果真的有这一张只要公布，郭台铭如果想选总统公布他就当选了。嗯，哪一个政权会做这种事啊？ 于是要观看的人看清楚，瞬间往下俯冲，下一秒又垂直往上，用脚连起带爬，吹油门一鼓作气，成功达阵。高难度的大 U 坡，虽然陡坡至少有70度，依旧吸引机车车友一步接一步到台中龙井南寮竹坑步道附近征服好汉坡，挑战极限。喜欢追求刺激与挑战的车友都知道，台中大肚山区有处越野70度的斜坡，让人看了胆战心惊，有骑士能够一次成功，有骑士爬坡不成功。直击现场，山坡上地势陡，又到处有沙石、哦、连记者走路都会不小心滑倒，一般骑士操控不慎很容易受伤。只是骑乘125机车就上山坡符合规范吗？ 这一块是私人地， 私人地所以你们区公所没有办法管辖，对不对？ 没有， 因为这里是私人地，地主不管，区公所管不着，加上不是道路，警方罚不了。换句话说，骑士爬坡是个人行为，发生意外的话，恐怕得自己负责。三新闻林伟志陪台中报道。 想说什么？哎呦，这个他们开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 哎呦，学学怎么死的？ 驾车动作什么？ 对， 左脚会先收过来，来，我带。 怎么会这样？ 能战 fighting 全民新世界，敬请锁定。 来，前面可以结账哦。 即使是下雨天，店内还是挤满民众要结账，不少架上面包都空了。原来十五号神旺大饭店就因围老改建要熄灯，一楼面包店挤满民众抢购，什么都想吃，什么都夹。看看下午茶餐厅也都是人潮，民众把握最后一天来吃记忆中的味道。有吃了十多年的老顾客很不舍。 我跟那些员工啊，包括厨房，都结成一个，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啊，所以我们非常不舍得。 我特别从宜兰赶回来，我来十几年了，服务也很好，员工都很棒。 拿起手机跟员工合影，还有人对着天花板拍拍装潢记录饭店。熄灯之后，饭店也特别将六楼整层空出来，限时出清特卖。 有任何一个政权的党政高层，人家要救人救命，要帮忙买疫苗，你去叫他要签这个字。我跟你讲，这种政府一定会被推翻。我是民进党籍的，我都认为不可能有这种。 哎、欸，就靠呢，我关机被被疫苗啊，哥哥你讲吼，安尼袂使，你可能声势会太大，我不让你选。 我们就回来想嘛， 对不对？ 有哪一个党政高层 在你空啦？ 这个党政高层有这个人，他一定被千刀万剐，被全民唾弃。我们回到最源头好不好？我们是举国上下，从中央到民间，无论是行政院、蔡政府，还是民间，说像郭台铭或台积电或慈济，大家都想要疫苗。我们想要都来不及了，到底哪个政权会去挡疫苗，挡自己救国民的疫苗，这逻辑就不通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谢谢就是这些跟郭台铭先生亲近的这些人士也出来澄清说这是假消息，不然这样的讯息说能在 在很多的地方封闭群组里真的有人会信以为真，我认为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黄阳明他一开始爆料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哦，哈，是跟郭台铭非常熟识的人讲的。来，我们有一个时序哈，这是风传媒2021的7月18号。其实这个新闻幕后是怎么样？是郭台铭自己写了一个信给小英总统，跟他讲说，我买疫苗跟2024没有关系。一进来，但歪到黑卡起哈，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主要要干嘛哈？现在在行说一个氛围，就是打阿中，就算这个议题噪声啊，叫熊怕哈。来阿苗，我给你清稿啊哈，因为打阿中除了疫苗之外哈，阿中最近他小编有出包嘛哈，就是照片的那个事情，他明明就有去万华一个食堂吃东西。但是呢那个照片对突然他多弄一张齁就 po 到了这个网络上去。那小编说他其实是不小心的啊误用。可是呢这个徐巧芯就说你就是盗用啊就派哦啊就后来呢你知道网友就是这样齁。你要去监督别人，那我们来看看。哦、我觉得他们蛮细节的齁，找到2018年徐巧芯的脸书有一个文章齁，一个什么 PK 赛，然后他就有凉面啊，有什么小龙汤包等等的。被发现说对啊啊你也是引用那一个网红那一个什么部落客等等的。现在回力镖到他身上之后，徐巧芯做什么事情？ 取资料。 他把他的那个图啊齁就下架了齁，他删文嘛。啊就是巧芯的确是蛮心虚的嘛，是不是标准不一样啊？ 我再这么说啦，现在国民党对于这个阿中部长有一个战术，就是说因为整个选战的大格局是这样，蒋万安一开始他的民调是40%多甚至接近50%、啊、那现在往下掉到30%保卫战了，他的整个趋势 是往下。 嗯， 那阿中呢因为他起步比较晚、啊、被提名参选比较晚，那所以他的起步是落后蒋万安的，但是他的现在的趋势是往上，那一个往下一个往上，到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交叉点。 嗯，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一个战略就是他希望这个交叉点啊不要在11月26号之前出现啊，讲白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嗯、那他现在用了一个战略是什么呢？他要不断的去让用攻势用负面选战的方式让陈时中陷入一个防守。因为如果我一直都被攻，那我只能防守啊、哦、我就不能追了嘛。就是整个大格局是这样。所以我要先讲齁，陈时中的这个小编群其实真的要更加的小心。 对啦，要比较谨慎一点，不要被人家抓到一些小毛病啊。 对，你每犯一个这种错，新闻整个两三天都在讲你怎么会犯这个错，那你真正要讲的政见，你真的要讲的主轴就没有人注意、 可是我觉得啊齁，当我们在讲说比方啊许淑华涉嫌抄袭，张善政那个研究报告抄袭，反而所有的力道在打阿中的这个小编图的事情反而是更多的，然后正办要去监督的，你就发现，哎，奇怪了，怎么那么奇怪？ 其实贵啊，现在就点到重点了。嗯、其实不止这个抄袭，林之妙还贪污被起诉， 对、 更严重。 嗯， 但为什么这个讨论是不成比例？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说国民党在挑选这些议题打的时候，他并不是真正的关心这个。比如说像论文抄袭的问题，他其实并不是真正关心一个学术的诚信啊，因为他如果现在是真的关心。就像朱立伦所说的，一旦涉及抄袭诚信有问题就要立刻退选，那许淑华怎么还可以去报名参选南投县长？按照你党主席的标准，许淑华现在应该早要引咎这个退选嘛，因为他已经被比对出来啦。 嗯， 那假设说按照张善政所说啊，这个诚信啊，只要任何出现有点瑕疵就要退选，那他怎么还去报名呢、 嗯、 对不对？因为他自己也被比对出来啦。那更不用说了，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在乎这个政治上面齁、哦、你不可以去剽窃齁、哦、所以你不可以随便用人家的图，然后你不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涉嫌这个让人联想到不好的意象来拍广告。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同样的标准去检视你宜兰的妙妙姐嘛、 嗯、 那你这个贪污洗钱涉及这样已经都被起诉了，你还说齁、哦、坚持相信林之妙的清白，全党挺一人。那就是国民党他根本不是真的关心这些价值嘛。所以包括刚刚贵雅提到了齁、哦、这个巧芯议员这些事情，其实你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关心这个不是真心诚意啦。 嗯， 他不是真的关心什么很多创作者的权利，然后关心智慧财产权。因为如果真的关心的话，很抱歉，这些国民党的人他在做很多梗图之前，他应该会去询问原作者的这个相关的意愿吗？有吗？其实并没有。那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里面，其实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拿一个很圣人的高道德标准出来谈。 嗯，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检视他。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他有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啊，所以一点点拢结着家己啊，伊要牵别人，结果拢结着家己啊。 国民党它是一个百年老店，它过去有这么多劣迹斑斑的时候，现在要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圣人党，然后每天在这指着别人的鼻子说啊，你做了很多的错事，你都应该改，你都应该改。但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自己本身自身呢，现在他走了这文宣要年轻化，也换上了很多的新面孔，包括刚刚提到的巧心也是年轻面孔，甚至蒋万安现在他也主打他的年轻。可是，在这些年轻的背后，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还有他真正的行事作风是什么？他是真心关心这些共同应该要来拥护的价值，还是他只是利用这些价值去作为负面选举的手段？然后攻击完之后，这些价值就被他丢到旁边，弃之如敝屣，好像每一个好的价值都像一个免洗筷一样，用完了就要丢。那我觉得这个风气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嗯，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选举都走向负面，然后用这样欧龙谁斗的方式，然后认真的人得不到肯定，勤劳的人得不到肯定，然后用心做事的人因为有些事情做不好，所以放大镜检视之下给他落选，然后上去的是什么样的人？上去的是拿着这些负面的箭在射着别人，但是对于自己的缺失视而不见的人，这样子对我们的国家难道真的就是好的吗？ 价值必须要有一致性的标准齁。我们来看张善政。张善政每把狼都是短线齁啊，诚信有瑕疵啊齁，就应该要退出选举。现在他的问题是这样齁，农委会主委陈其中就讲说没有你所谓的终身保密条款。啊，已经这讲了几天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个画面。张善政今天抓狂了，他动怒了，他炮轰陈吉仲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昨天看到有位名嘴在脸书上面贴出合约里面保密条款白纸黑字，陈吉仲是睁眼说瞎话。我觉得他为了捍卫民进党的这个选举利益，不惜跟我们所有国人撒谎，非常糟糕，非常不可取。我要请问苏贞昌院长，你准备怎么处理下面这种没有诚信、捍卫选举而欺骗我们国人的不会受伤？苏贞昌院长，你要怎么处理这种人？ 所以你觉得绿营一直追杀这一块很不合理吗？ 农委会是1450的发源地，看到农委会最近的行径，就代表整个绿营这种不惜抹黑，为了选举利益不惜抹黑这种行径，可耻。 好，你有看到吗？张善政今天齁，他讲话的这个，虽然他语气还是一贯蛮张善政的啦齁，不过他用字遣词字字都是党咸哦。他骂说农委会是1450的发源地，然后说这个保密条款，农委会说没有保密条款，他竟然说撒谎齁，然后他还讲可耻。来，委员，因为这件事情齁，我们已经讨论非常多次了，那有没有保密条款？他报告都已经公开了，还要什么保密条款吗？ 有报告在2011年的时候就全部都已经公开的，而且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等级是属于那个普通型的等级，不是一个非常高机密的非属敏感科技的项目，这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嗯， 而且所谓的这个保密的部分是甲方要求乙方，要求乙方的所谓的计划人员应该予以保密， 嗯， 但是这个保密等级是甲方在 做决定的，当甲方认为他已经不是机密的时候，他就是公布了。所以张善政到目前为止啊，只有一个心态，哎，只有一个心态，我是要选没有错，但是我不愿意被检验， 嗯， 我不愿意被检验。我觉得最大的心，最大令人诟病的心态是在这边，所有的这个检验报告当中看得非常清楚哦，我从头到尾给他看了一遍，在2007年的那一次，老实讲也有抄袭。2008年也有抄袭。2009年也有抄袭。三年的这一个报告当中都有抄袭。而且在抄袭的过程当中，在2007年的这一个审查委员会当中，到期中报告、期中审查或期末报告的审查，都有去提醒张善政及张善政的团队，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一定要注明出处， 嗯， 你们这个内容当中各简单的讲，就隐约告诉你，这有涉嫌抄袭啊！已经来公开加倍啊，就是照抄不误啊，啊钱照领不误啊！现在大家要知道的是说，你当初啊到底是怎么用这笔钱的？你就讲清楚嘛！你只会一直对外宣示说没有，他是领宏基副总经理的钱，没有一块钱额外的钱掉入他的口袋当中，否则他退钱。他除了这种道德性的宣示条款之外，到底你做的过程当中做了哪些事情都没有明明白白讲。更可恶的是说他本来要召开记者会。 对。 就后来呢他说他召开记者会没有时间表。 嗯。 难道你要等到11月27号才要召开吗？ 就是我是觉得张汉正从头到尾令人最大的质疑的部分，不只是这个研究计划本身的抄袭行为，不只是浪费公堂或者是侵占公堂的行为，最重要最令人诟病的是他的心态。不愿意被公开检验。 听着林姓男子走进杂货店买酒，摇摇晃晃，脚步不稳，跌倒撞上地上杂物，连爬起都吃力，得靠着老板搀扶，挽着走出杂货店，还一度被误以为喝醉酒。其实这时的林姓男子疑似早被同事殴打成伤。 10分钟还是13分钟？是坐在副驾驶座那边，连阻止他的动作都没有。 他根本是见死不救，还是他们预谋的？ 妈妈提出质疑，认为身旁目击的田姓男子明明可以把车开走，就能阻止憾事发生，却任凭儿子遭暴力相向。 非常痛心啊！我一个儿子这样，一个儿子好好的这样。被打到这样，哪一个妈妈不会痛心啊？ 林姓男子的女友事后也透露，视讯中早已发现不对劲， 眼睛肿起来，啊，脸也肿很大，啊，嘴角有血，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是不是他们打你，他一直说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不敢讲，很恐慌这样。 据了解，嫌犯疑似担心事迹败露，假意路过发现帮忙送医，两名嫌犯分别以10000及15万元交保。 很不公平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人打死了都还没事的，还可以逍遥在部落那边。 刘姓嫌犯筹不出交保金，被裁定羁押。死者疑似过去与同事间嫌隙，引来杀机。至于真正死因，预计19号解剖，还给家属一个真相。三立新闻吴坤南投报道。 洋葱、红黄椒切块炒香，用团扇方式料理，加水利用锅气焖软，去除生味。重头戏是这盘石斑鱼，带皮下锅简单翻炒，最后加上蒜头和柠檬汁。团膳业者为了学生营养午餐，设计这道意式鲜蔬石斑。 同时，它要做非常大的量，它也不像说一般我们在家里用一般的炉火是可以很迅速直火加热。它是鱼肉比较细致，味道煮好，然后再把石斑鱼放下去，这样才不会破坏它的肉质。 为了救销量，农委会砸6亿元经费执行学餐特别专案，强调斑斑吃得到石斑鱼。全台国中小含教职员在内。约202万人，新学期每个月吃一次，最快9月底10月份就吃得到。 目前整个共同供应契约已经公告哈，在征求相关的供应厂商，大概会用分区不同时间点来供应，会比较顺畅。 除了冷链的车辆之外，其实到了学校或到了厂商那里，有没有空间做冰存？进入学校的食材，尤其这个水产品鱼类的话，一定不可以有鱼刺。 不过石斑鱼得先经过复杂加工处理，鱼鳞小又有黏膜，耗费时间比其他鱼种还要久。 气鳞、气肚、气鳃这三种就损耗差不多20%，你要在其那个头、中骨、尾巴、胸部的刺要拿起来的话，完全起青肉的话，差不多30%到32%。 处理石斑很吃技术，学童每餐吃70公克计算，一学期需求量约1600公吨，会有哪个县市优先供货还在评估中。三立新闻谢文燕、周冠宇、曾家轩综合报道。 好，拜托，大家帮我拉票， 一家人 。 特别是讲候选人蒋万安到内湖拜票，财经对手黄珊珊大本营，黄珊珊则到蒋万安立委选区北松山跟民众党小鸡造势，大打政绩牌。 我们从北门开始打通了西区本部，让旧城区开始复兴。 来，玉霜老师哦，他今天火力全开，睁眼说瞎话。农委会跟他讲，没有什么保密的问题啊，他就骂睁眼说瞎话，骂农委会是1450的发源地。因为我们昨天有聊过有关于民调的部分嘛，看起来民调的部分张善政是偏危急，因为郑运鹏的势是一直起来齁。刚讲什么黄金交叉的那一块，搞不好桃园慢慢的已经在接近当中，因为张善政一直在失分，一直在失分，可是他并没有止血。来，玉霜老师。 上礼拜我跟静平议员呢，针对张善政的东西呢，有所这个冲突啊，或者见解不同，但我后来越来越了解静平议员上礼拜啊说的意思啊。张善政这样的回应方式啊，基本上是讲给深蓝听的，也就是呢那些相信他的同文层。简单来讲呢，就是质疑他的人呢，通通都是1450，通通都是居心叵测，通通都是睁眼说瞎话，一句话就已经结案了。现阶段呢，索性连记者会都不用开了，连真相都不用说明了。因为他已经定调了嘛，如果在深蓝选民中 陈吉仲基本上作为农委会的主管机关哦，也就是农委会的主委都可以睁眼说瞎话，那么其他政论性节目或是质疑张善政的人那又算什么？所以我认为张善政已经在这个议题之中呢跳脱战场了，也就是呢他把道德标准加上韩国瑜当年的这种说法二合为一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免责了，也不需要去面对法律问题，一切的法律问题跟你们等选完之后呢，这就对接上国民党许多名嘴在节目上所说的，哎呀，有没有论文抄袭的事情啊，就让选举来决定吧，就让选票来决定吧。所以呢，这意思是啊，张善政选输了，就代表是呢他有抄袭咯。那张善政选赢了，他就没有抄袭。是非标准是这样看吗？这是我对张善政的评论。最后我要回应一下刚才呢阿苗所说的，我觉得好像徐小昕啊、王宏威这种方法是也是一种廉价方式。什么意思呢？诶啊，他们就乱枪打鸟嘛，啊，可能也都有计划的去找一些作为，但是呢，以小换大，然后呢，干嘛呢？针对特定媒体啊，现在继续宣传的时候，或者是在放大的时候，陈时中就疲于奔命嘛。这一招啊 ,2018 年啊，我们就已经见识过。但是很多人说陈时中不要理他嘛。或是说呢谁谁谁不要理他。不行，你若不回应的话呢，就鸡飞城市，似是而非。那个外扩效果跟谣言的效果呢，就不断的呢无限上纲。他达到了类似像中国军机扰台的效果嘛。他的军机扰台，请问国军要不要起飞？要不要去呢想办法去驱离？要的，你不直球对决，就好像呢你默认了，所以这叫以小换大，再加上呢外溢效果。选举如果每次到最后这个七十间的阶段啊，真正想要去全数啊阐述啊政见的候选人都疲于奔命的解释一些狗戏杀的啦、花絮的啦、无中生有的啦，那这种选战就彻底变成是负面选举了嘛。 来，静平哥让你来做回应。 我要讲说张善政这个他说没有保密条，这个有保密条款，农委会也没有正式说没有，因为在昨天其实黄伟汉公布了这一张这个农委会的这个合约当中，其实第十条的里面已经有写出来，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契约内容、执行情形及研发成果公开或泄露本契约关系人以外之人员，在第十条里面有写得很清楚，所以其实不需要玩文字游戏的。那记者在问农委会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回应说，可不可以这个授权乙方，就是宏基公司，当年这个张善政他们的团队跟宏基公司接案的，你就让他公开吗？因为照这个所讲的，农委会已经把资料相关的东西都给了这个立委，然后也愿意公布的话，那就你就授权。 我打断你一下哈，委员，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未经甲方，甲方就是农委会嘛，委托单位，未经甲方同意的话，乙方不得公开。 第一个啦哈，那个所谓的保密，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保密哈，所以这是个保密的部 分。可是他也没有说解密啊， 解除的哈，所以它是有保密的部分，保密的部分是甲方要求乙方。是乙方不能泄露， 那农委会只要公开 要求底下的人， 他 底下的人 乙方公布。 那要求底下的人的部分的情况底下，他认为这个机密等级已经不是敏感科技的部分，他就可以公布了。所以依照目前为止，就单纯这个事件当中，他已经是公布，也就是说没有保密的必要性的情况底下，也就没有所谓永久保密。就是说，基本上这些资讯，农委会都有提供啊。 对，那很简单， 全部都有提供啊。 陈吉仲主委只要宣布农委会同意乙方公布， 没有 这么简单，这几个字就好了。张善政如果不公布，我们就骂 他。他基本上就写得很清楚啦。他农委会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公布了，你不 为什么不讲说就直接宏基或张善政直接你就公布了？我们农委会授权， 农委会已经讲说合约上说没有所谓的永久保密啊。 农委会并没有说乙方你可以公布。 农委会， 你现在意思是说要行文，要确定有一个北壮 欧弟行文 过来，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公开在镜头前面对记者访问说，乙方你就公布吧，张善政你就公布，农委会授权你，没有法律责任，你这样就 OK 啦。 但是我回应一下静平兄，我现在到底要公布什么？我稍微讲一下哦，农委会此时此刻所有的合约跟所合约就是当时的整个的计划结案报告全部都上网了， 上网 本来讲的第三年的没有上网，九月二号也上网了。所以农委会收到了张善政计划主持的这三年的案子，他拿到了，全部都上网了。目前不是说要不要公开的东西，现在要是要说明，是这三年的案子，张善政被指控说有抄袭的部分，有引用政府本来就有的资讯，或抄袭其他部会的或国外的东西，这一些东西张善政要说明。可是张善政现在没有说明，然后回来讲说农委会叫我不能公开，这些东西有保密。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交给农委会了，农委会都已经公开了。 台审，还有反正就这样。 台队必备小物全部准备好，他们要在这挑灯夜战。 iPhone 14新机周五开卖，电信龙头门市外头早早就有投箱组提前四天来报到。排在前六位的民众很低调，他们是某公司的代排部队，一共派出18人到现场轮班接力，从13号晚上就来排队，为了要抢在第一时间拿到新手机。 可能睡觉吧，对吧、啊？因为睡觉就椅子毕竟坐着可能也不好睡啊。厕所的话就是旁边有啊，洗澡是出门前刚刚已经洗了。 坐着睡也要来，就是为了抢优惠。因为中华电信打出前80名客户折现3600元，前10名再送 Apple 耳机，等于现赚10000多。远传电信前50名手机容量直接升级，除了投箱民众送 iPad Air， 前20名也送2000元购物金。而网络上也已经出现开箱潮。脸书抢先公开网红蔡阿嘎手拿两只最新 iPhone 14 Pro 照片，其中一只就是新机主打色暗紫色，贴文吸引近3万网友按赞。 热腾腾的 iPhone 14 Pro 跟14 Pro Max 现在登场，我们要来开箱了。 3C 达人 Team 也抢先开箱，比较前后两代 iPhone 萤幕刘海跟实用度。 iPhone 14在台开卖倒数，能否催出一波换机潮，再次考验果粉信仰。三立新闻林静婷、柯文轩台北采访报道。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 真的要练不为过。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为自己拼一次。 哎，台东的山， 寻根返乡这么难吗？ 我们爱故乡的心情。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 英国新国王查尔斯三世不止继承王位和头衔，连女王留下了大约3.7亿英镑，大约新台币132亿遗产，也将由他全数收入囊中，外加一支女王的金积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 The Duchy of Lancaster, almost 45,000 acres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al, 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England and Wales, owned on behalf of the Queen.The duchy comprises around $710 million. 身价一系飙涨，另外女王私藏传家宝，包含名画、珠宝、城堡，价值多少基本上是秘密。因此，这次实际获得的资产将是天文数字。 King Charles will not have to pay inheritance tax on the Duchy of Lancaster estate he inherited from the Queen due to a 1993 rule. 同时，英国继承顺位更动，查尔斯长子威廉也受惠。除了成为王室第一继承人，威廉更接任爸爸名号，成为第25代康瓦尔公爵，继承康瓦尔公国所有领地，是目前在英国最多土地持有者之一。 He inherits the sprawling Duchy of Cornwall estate from his father, which covers almost 140,000 acres.Last year, its accounts valued the estate at $1.2 billion. 而包含这对父子在内，整体王室资产上看1900亿美元。每年政府单位还会拨款1亿美元给王室，只是这一亿，王室成员多半看得到吃不到，无法任意挥霍。 The king can only spend the sovereign grant on royal duties, and any profit is reinvested. Most of this money is spent on maintaining the family's properties.And paying their staff. 但光靠土地就成为大富翁。不过王室看似躺着赚，实际上仍得辛勤执行大量公务，受限各种规范，赚的每一分钱恐怕都没想象中轻松。三新闻有汇报报道。仿佛 大家好，我是吕俊英医师。 COVID-19 病毒传染力强，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提醒您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呼吸困难、下肢肿痛、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曾接种 COVID-19 疫苗。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你要 要他说明，那你总要让他去谈论细节。那这里面的条款明明第十条都已经在里面写着白纸黑字了，你只要去公布就是违反了合约的这个精神。那你又到时候他讲了，哦，你泄密哦，你谈太多了哦，啊你 来来来，金平兄可能呢真的没有接过啦， 这我是没接过啊，我真的没有接过、啊、 我解释给听嘛，我直接给听嘛， 所以我就说白纸黑字，我相信他第十条的规定嘛。 简单来讲呢，乙方啊未经甲方同意啊是不能公布的，但是不代表说呢乙方宣称呢这东西呢是永远有效的啦、嗯、所以说呢这作为不在于农委会，而是在于什么，如果你想要公布， 那我问你甲方同不同意嘛？甲方同不同意？ 哎，是乙方主动要公布的话， 不是甲方同意嘛？合约里面没写乙方主动同意、欸，哎、 啊，我是说 你在里面编撰啦，所以你约书家里面加文字啦。我说你农委会同不同意嘛？你甲方同意吗？同不同意？陈宇仲 O 不 OK？ 同不同意？ 基本上他是乙方，甲方已经通公布了，他为什么不 同意？同意嘛？ 甲方不公布了，但是他说乙方你可以公布，那是甲方公布。他说乙方 不是在公布的部分，外界比较质疑的部分是他抄袭的部分，他从来没有面对。 OK 啊，你就叫他公布啊，你就 抄袭我们都公布了，都公布了，他都没有出来讲啊。 现在重点是， 重点他是没有出来面对啊。 报告都已经上网，都公开了。 上网 了， 他不能面对啊。 你们不要玩文字游戏啊！ 会 这个问题是游戏的部分，然后所以重点就是。自己的牙膏还是要自己挤啦，好不好？来，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在讨论的是美国最强挺台法案，台湾政策法。不过呢，你看台湾有一派齁，亲中的一派啦，印的公齁，买啦，危险啦，挑衅中国啦。会啊，想起一首老歌是这样唱齁，不要嫌说唱得不好齁。啊，那是对你好，你讲我啰嗦；那是对你歹，你讲我嚣掰。好，有老，对不对？这个就是国民党对美国的心态，对你好的时候你还嫌，但是呢，中国打压台湾、霸凌台湾，说啊，不是打啦，是抚摸啦，好，这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完全不敢对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这些打压来吭声。当台湾政策法北抓虾欧离对台湾不管是外交主权上面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协助，他们是进一步要来巩固台湾的民主跟自由，要确保台湾不会沦为中共的禁卵。但是齁，国民党就是这样规工诶，又开始有精神错乱的问题了。请看看乌克兰，不要再对台湾人鼓吹投降主义。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